新建在检察院的高调在于他那辉煌的职业经历，碎尸、连环凶杀，但凡这些怪案差不多是新事包办。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对检察院里最不起眼的傅志感兴趣，美其名曰同校校友，却据说曾经没有半分交集。 来，看看这个案子怎么样，能诉吗？ 我一个人处理这个案子大概有点难。 我把傅志调给你，这案子他跟你一起吧。 我靠，现在所有事都抓我出公差，这到底算什么啊？到底为什么一直不给你配书记员啊？ 除了你谁都看不顺眼。 你知道关我毛事啊？嘉奖没我份儿，挨骂就得连坐，这理儿到底是怎么算的？ 咱俩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一体的，我迟到说明你家教不严。 傅志从来就不想卷进新建的麻烦里，却永远难以撇清关系，最后时间长了，悲剧的也成了一种习惯。 新建之前乌世国那个案子让很多人都盯上你了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以后做事你一步都不能走错了，不然就是万劫不复。傅志，你也一样。 新建，你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害怕，但我知道。 有些人做任何事都不动声色，哪怕是关心都好像理所当然的，像是顺手而为的，非要等到沉淀下一切去琢磨，才能体会到里面的关心和压抑的热情。 傅志，如果你真爱一个人，你到底会怎么样？ 我会永远不告诉他。 傅志，你知道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会怎么样吗？我会把我家大门钥匙给他。 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傅建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蓝月文化制作出品。